小了猫花花花花花样肉了吧？ 哎， 这不两块八，我让起两毛钱， 两块 你给两块六， 哎， 两块六毛钱那位还嫌贵，让两毛去两毛， 你 给两块二， 哎， 这不两块二，那位还不要，再有两毛钱，你给这大洋成两块了吧？ 两块钱了， 这不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了卖吧，头儿对，你给我包上它，你给我裹上它， 哎， 两块大洋我预备好了，腻了对了招的要了卖的还不卖呀？ 那 怎么当的事儿 啊？ 什么有脚本 哦？ 哪个有脚传？ 是哦， 黑本传。吆喝，饿了外的升职，升职额外还要让他把钱让到家。 哦， 往外一提他，他给的一个子的一个梦，我也不买呀。 哦， 这不两块钱，我是鸡的灯啊，鸽的灯啊，打破了吧？ 啊， 说你给一块九，你给一块八，一块七，一块六， 再当就赔了。 一块五的， 好本啊！ 是呢，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的吧？ 什么什么 这比一块四，那个还嫌贵，让去两毛。你给一块二 啊？ 这比一块二，我是去毛让一毛，你给一块。 一块钱， 这不一块钱，我是让五毛去五毛 啊！这块布 白拿走了， 白拿去了。 听完了罗荣寿、李桂山、何硕的相声片段《卖布头》，我们本期节目也接近了尾声。今后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，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北京专业曲艺团体的成立。好了，本期百年笑声就是这样了。最后为大家送上王菲演唱的《天空》。主持人红酒，代表编辑雪荣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，我的天空为何总会等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，你的天空可有悬着冷的月，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，天空藏着深深